珍惜我，对我勇于攀山涉火，牺牲不牺牲，谁长情哪个不舍不弃，我已心中有数，你爱我不少于自己，或是我叫你有点生气，我忘掉感激你，但愿你听我这些真心说话，一一说起。从前爱你爱你如痴，最是对你对你如痴。日后为表真心真意，我没缺过全情或达意。从前爱你爱你如痴，最是永远永远一致。日后为表真心真意，我没缺过，完全是待你心意。真心不真心，谁留神？哪个深深亲吻？哪个体恤我？爱我最深，交出最多，欢喜不欢喜，谁迷人，哪个比得起你，我已心中有数，我爱你早多于自己，或是我叫你有点生气，我忘掉感激你，但愿你听我这些真心说话，一一说起。从前爱你爱你如痴，最是对你对你如痴。日后为表真心真意，我没缺过全情和达意。从前爱你爱你如痴，最是永远永远一致。日后为表真心真意，我没缺过完全是待你。真心真意，我没缺过全情和达意。从前爱你爱你如痴，随时永远永远一致。日后为表真心真意，我没缺过完全是待你心意。